子数一数，够我们吃很久。收音机靠坐在床头，贪玩的少年抱着漫画书不放手，陪我入睡的是月亮的忧愁和装满幻梦的枕头，沾满口水的枕头。 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电视剧《我们的少年时代》的片头曲，这首歌展现着运动的热血、友谊的珍贵和勇敢追梦的正能量。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 TFBOYS 的正能量歌。 加油我的朋友，吼吼吼，青春绝不停留，一起战斗，在最勇敢的时候。

其实说到水手，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，只要看到灯塔的光芒，就感觉有了方向。其实就好像我们的生活，只要有了方向，心里就会充满希望。这首《灯塔》来自于黄绮珊，一起来听。 孤独背着我上网，忐忑徘徊，执着等待，我要 音乐旅途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何洁《小永远》。 拍下我和你看着夕阳的地方，为了留住你的眺望，捕捉的每一个瞬间都有话要讲，听照片说悄悄话，靠在你肩膀，沙滩上每个照喜欢。

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杰2008年发行的专辑《明天过后》当中的这一首《我们都一样》，一起来听。 感动一闪一闪的光，努力把黑夜点亮，气氛如此安详。生命中是那最闪亮的星，一直在无声夜空守护着我们的梦。这世界那么大，我的爱只想要你懂，陪伴我无尽旅程。知道我的梦，你知道我的痛，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。就算有再大的风，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。努力的往前飞，再累也无所谓，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。分享你我的力量，就能把对方的路 说到励志，说到成长，另外一位歌手不得不提，他就是邓紫棋。在2017年1月6号，励志纪录类电影《一路逆风》上映，影片围绕着邓紫棋出道10年， 讲述了一个深受90后欢迎的年轻音乐人如何在网络时代从一鸣惊人到走向巅峰，再从低谷的绝望到一路逆风飞扬的故事。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邓紫棋《一路逆风》。 多少欲望将汹涌的浪吞噬，多少善良我们在霓虹灯下成长，当月亮人月迷惘，孩子曾都一样生来天真，却随着时光慢慢变得抽象，来个困在摩天的大厦，长出了妖精的尾巴，为什么世界越繁华人心越疲乏，生活就像一场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这首来自梁静茹《暖暖》。 都可以随便的，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，都可以是真的，你说的我都会相信，因为我完全信任你。细腻的喜欢，毛毯般的厚重感，晒过太阳，熟悉的安全感，分享热汤，我们两只汤匙一个碗，左心房暖暖的好饱满。我想说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。